你是方队粉丝？ 嗯。 你喜欢他什么？ 厉害呗。 哦，还有吗？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 命硬。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 第134集。 已是深秋，还有几天才会供暖，如今外面下着雨，屋里的温度很低。江晨翻出一张毛毯想给他们搭个腿，这时目光一顿，看了看方景行的裤子，他是下雨前来的，裤子很干净，可或许是在研究院里住惯了，江晨现在有点洁癖，受不了不换裤子就盖被。方景晴活得一向在意，比他更受不了，此刻顺着他的视线一扫， 有多余的睡裤吗？我换上。 不用了，直接盖吧。 我不习惯。 江晨立刻不劝了，给他找了条新的睡裤。方景晴比江晨高一点，睡裤能当九分裤穿。他去浴室里换好，出来看看江晨，又看看那张床。 你平时在哪看电影啊？ 床上，投屏。 要不咱们去床上看，反正我衣服都换完了。 不行。 我再把上衣换上。 不。 为什么？ 江晨面无表情看着他。 为什么你心里没点数？本以为铁了一句街道的事情能让这货收敛点，结果竟然变本加厉了。 坐沙发上啃腿这么放着不舒服，脚也凉，坐床上嘛腿还能伸开。 方景星忍着笑一本正经的道， 再说都是男人，坐在一张床上也没什么，舅舅你还怕我吃了你啊？ 二人站在房间里大眼瞪小眼，几秒后江晨冷着脸把上衣翻出来扔在了他身上。方景星来时完全没想到他今天能发展到和江晨坐在一个被窝里的地步，不过他知道这就是极限了，不敢随意造次，压住心猿意马挑了一个没意思的文艺片。二十多分钟后他只觉得肩膀一沉，微微侧头，江晨果然睡着了。他调低音量等人睡了一会儿，轻轻把人抱起来放平。江晨不由得睁了一下眼，方景行柔声道， 睡吧。 江晨并不清醒，没有反抗这股睡意，又闭上了眼。方景行盯着他看了看，凑近一点， 江晨，我喜欢你。 温润的声音入耳，江晨极轻地动了一下头。 嗯，知道。 方景行呼吸一紧， 你觉得咱们有可能吗？ 江晨这次没回答，重新被睡意淹没，沉入梦乡。方景行估摸这是睡熟了，忍不住摸了一下他眼角的泪痣，没有占别的便宜，为他盖好被，安静地靠在旁边看着他。江晨睡醒的时候，屋里一片昏暗，外面的雨还在下，只是小了不少。他躺在床上反应几秒，才想起方景行这个人，急忙起身，扫见床头放着一张纸条，打开了床头灯。 雨小了，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 江晨看了看时间，发现自己竟然睡了两个小时。 都怪某人选的电影，讲的什么玩意儿？ 他想着，心中一动，翻出记录查看评分和简介，见方景行也没能看完，后知后觉意识到方景行可能是看出他困了，故意选的这个。 这联盟男神虽然偶尔不是个东西，但对人好的时候确实挺暖心的。 江晨沉默几秒，把纸条一放，下床去洗手间，走到一半突然顿住， 中途醒的时候，方景行是不是问过我什么？还是我睡迷糊了，做了梦？ 他回忆半天也摸不准是哪条，暂且按下疑惑。到点吃完饭，晚上进了游戏。方景行早已上线，见到他笑道：“睡得好吗？”“ 还行。”“ 打竞技场？” 江晨看他两眼，点了点头。结果二人还没走到竞技场门口，就见到谢成岩上线了。他们便又折回去，听见谢成岩说能玩一晚上，就叫了几个人陪他打隐藏副本。谢成岩一边跟着他们打怪，一边听着他们讲大小姐的剧本和剧情，发出了和炸子一样的感慨：“ 小奶狗策划很会啊。”“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你们接续录像了吗？”“ 录了，我发给你。” 谢成岩看完一遍视频，觉得很唯美，又听他们讲起舅舅的操作，顿时骄傲，在他身边亦步亦趋地跟着。江晨摸了把他的头，狗剩几人默默瞅了一眼这三个人。“ 来了来了，熟悉的 feel 他又来了。” 但这次方景景已经了解了真相，根本不在意，体贴地带着发小打完两个隐藏副本，和狗剩他们道别，陪着发小散步聊天。这时只见消息一闪，一条喇叭刷了上来：“ 牛批 NXK 进季后赛了，那些说方队退役他们就完了的人，出来再舞一个给爷看啊。” 谢成岩看向发小：“ 你们俱乐部今天打进季后赛的比赛你都没看？”“ 季后赛我在看。” 他知道战队的状况，他退役后他们今年大概率拿不了冠军，但应该是能进季后赛的。“ 能拿冠军吗？”“ 够呛。”“ 今年季后赛都有谁啊？”“ 明天就定下来了。” 他看一眼江晨：“ 其他战队该放假了。” 那些人之前忙着打联赛，没空玩全息，基本上都是各战队的新人在玩。如今常规赛要打完，没进季后赛的队伍也就没事儿干了。而游梦推出全息模式，将来比赛由键盘转全息是必然的结果，那些人肯定会买个设备进来适应一下。于是他提前给江队打预防针：“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来晨星应援， 毕竟上过那么多次的热搜，连不玩游梦的人都知道晨星应援的大名，他们更不会没听过。”江晨很淡定：“ 来呗。”“ 就是，我小舅舅能触他们吗？” 谢成岩在心里想，没敢嚷嚷出来，陪着小舅舅玩到下线，看向发小：“ 我这两天抽空回去一趟，你都在家吧？”“ 在。”“你不是要进山吗？”“ 我公司就是听说我要在山里待一个月，给我把一个通告提前了，我得回去一趟，待一天再回来，到时候我找你吃饭。”“ 行，我都在家。” 谢成岩便和他道别下线，订了转天的机票。中午赶到家，和老妈吃了顿饭，得知了一件大事儿。“ 啥？景星知道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